街上，等待机会从天降。生活虽然不太容易，却还有点希望。 刚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新加坡的歌手许美静带来的《只是这人生》，和新加坡的女歌手蔡淳佳。蔡淳佳就是靠翻唱张信哲的经典作品《爱如潮水》这首歌而受到了广大的回响和喜爱，所以今天让我们竖起耳朵再次来分享这个温暖的声音。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，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，请让我给你安慰，不论结局是喜是悲，走过千山万水，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，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，不愿别的男人监视你的妩媚，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，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，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 就是圣诞老人每年都来